家好，我们是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You're right where you should be, and we're all going home. 欢迎来到稀里糊涂的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 没错，欢迎来到第一期。我现在躲在我的被窝里，因为今天是北京，这是多少年来我已经不知道了，但是真的就是体感零下29度，我现在室内温度可能是上海的室外温度，太冷了。 对，反正我一打开朋友圈全是在讲北京到底有多冷，所以这个某个小酒鬼为了驱寒据说自己喝了一瓶香槟。所以是这个喝了酒晕晕乎乎的西西，然后还有我完全是反面，就是在放了2周多的假，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的情况下，今天要早起录节目，然后我现在巨困，所以也并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今天就将会是晕晕乎乎的两个人聊的晕晕乎乎的一期，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聊到了什么，大家敬请谅解。 哎，这一期可能就是一期节目半期狂笑。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两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哎，只能狂笑。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也挺好的。2021年让我们从释放自己的叫什么，一个是释放压力，二一个是锻炼自己的心肺功能开始。 是这个说法，我喜欢。今天我们想要聊的话题是，有一些很细小的生活习惯，其实有的时候能给你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整体提升你的生活品质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觉得说，作为一个开年的话题吧，我们也在讨论说到底要聊什么。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轻松又很接地气很可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也觉得很庆幸我们选了这个话题，因为以我们俩现在这么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估计聊别的也聊不出来。就是如果想要聊一些更深度的话题，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2021让我们从肤浅开始。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不能说是肤浅，就是它不需要你进行那么多深层次的思考，就只需要去参考然后去 坚持 做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坚持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因为我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那种比如说公众号啊，或者是知乎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博主去分享自己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这种信息现在特别特别多，但是它真的会对你的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状态产生什么样的帮助，重点其实是看你有没有去做到这件事情。你了解这样有这样的习惯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好处是很容易的，但是你真的能把它坚持下去变成自己的一个习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挺难的，尤其是有一些习惯是没有那么容易去建立的。就比如说我觉得你有健身的习惯就好强啊，像我就是，当然我是一个静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永远都建立不起来这样的习惯。 我跟你说啊，其实健身这件事儿呢，别看我就一直在每一期节目里面都会 Q 一下自己有这个技能。我跟你讲，就是真的坚持这件事儿，就是在健身这个事情上，你可能比如说是一周有个那么一两次，然后去健身房或者是找私教，就是因为交了钱，可能你做了消费这个行为，它能捆绑你或者它能促使你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动力会更强。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事儿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我比较满意自己的一点是，从2019年的年初开始，已经不只是一个周一到两次，或者就是按这样的来推算，我是每一天，虽然可能量不如人家那种就每一次去健身房能做到力竭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我在我能力范围内能至少保持我每一天都在有这样的行动。比 比如说我出差了，要么就是在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但凡是能有一个空间我能做，因为我做的都不是一些非常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我只要有一片空地我就可以做。就是因为这些细小的习惯可能对我来说它营造这个场景没有那么难、 啊、 所以对我来说它的坚持的程度也会可持续一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这样说来说去觉得挺简单的，但是实际上从最开始2019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这个事情真的挺凑巧的，因为当时我是参加了就是王潇潇洒姐的一个健身训练营，然后当时它是有一个100天的营，需要每一天都打卡，进这个营是要交钱的，就是比如说你完成这100天以后每天都打卡，有那么几次后悔的机会啊，但是就是你最后还是在完成之后他会把这个钱返给你，就相当于你是交了个押金去完成自己一个目标，然后是一个这样的激励的机制。也是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我当时应该是刚刚入营，然后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包括录视频什么的去跟王潇姐一起录了一档节目，主要也是当时线下见到 idol 本人，你知道，就是有一种他怎么这个岁数了还能这么瘦， 很强的这个 motivation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也不是说瘦啊，就真的是身材保持的很 tight。 然后对我来说这个激励大于任何一个就是什么我看到的博主啊，或者是我看到其他明星啊，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动力非常强，然后也就促使了我后面就真的是稍微多吃一点儿，我都会多动20分钟，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刚刚听你讲下来，就是其实有两点是很重要的帮助你坚持的点吧，就是一个是你所采取的健身的方式不需要很多的器材或者是一些辅助的工具，所以其实你只要有一段时间加有一个空地你就可以做，像你刚刚说的你坚持下那个阻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你准备起来就比较简单，随时可以开始做。然后第二点就是偶像的力量，能够有一个榜样去激励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我很想问的是啊，也是我在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去坚持一个习惯的时候，如果你的比如说你的状态或者是你的时间线都很顺的话，就是按照你的想象的那种状态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你知道总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去打破你的这个状态，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你出差了，或者是去了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有一天特别忙开会开到1点多等等之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还能够坚持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去健身呢？总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去打破你的这个习惯的时间，那个时候你怎么坚持呢？ 慢慢的后来这个坚持变成了我对我这一天，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对这一天能够好好的做个 ending 的一个仪式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有很多人健身是在比如说下班之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是早上起来，有可能有很多精英阶层会在早上起来起特别早，比如说4-5点钟起来去健身房，然后先把自己的这一天健身 routine 做完以后再去上班什么的。那对我来讲我是整个后置的，就是我是上班结束之后回到家，尤其是晚上差不多是10点钟左右，就是开始我一天的健身。当然这个习惯也可能从讲养生的角度来说不好啊，就是有可能它对你的这种心率提升然后不利于你后面的休息，但是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就变成是说我10点或11点钟，就是我是在晚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的运动能力，或者是说运动表现会比较好，即使说我到1点钟我也还是会需要完成我这一天，对于我自己这一天结束有一个像是一个宣告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当然可能比如说真的1点钟我在健身这件事情上做的坚持，那就可能是我就在床上把腹肌的就是很短暂啊，就5分钟最多做10分钟，就是一些非常短暂的这种短平快的运动做完就好了，就不再是一些非常系统化的训练了。 哎，我觉得其实这挺有意思的，就是相当于是你的每一天都是以这件事情结束，相当于这也是我比较想聊的一个点啊，就是怎么能把这个习惯养成，就是我会觉得建立一些非常特定的规则会很有帮助。比如说 就是那个你一旦怎么怎么样就去做什么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规则。就比如说你的每一天，就是你如果要这一天结束就必须要健身，才意味着这一天结束。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强硬的规，也不能说强硬，就是一个你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则，然后你只需要按照这个去执行就好了。我觉得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去坚持一个习惯，比你每天都要想着说，就比如说如果是我需要见缝插针的去想啊，我今天把我的健身安排在什么样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别的事情来了你就找不到这个时间了。像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以前我男朋友就是在疫情之前他去健身房，就是我忘了他的规则是什么了，但是大概就是因为健身房在那个出门必经的地方嘛，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我就一定会去健身房一段时间，就是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规则，他就不用想去我今天要什么时候去健身呢，就不用想这件事情，只要 A 事件发生了，那 B 事件就是健身，它就一定会发生。你只要强迫自己遵守这个规则就好了，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安排自己的这些习惯要怎么样去养成啊，然后或者是有额外的精力去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想到这个事情是就是我有另一个很小的，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对我特别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是你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琐碎的事情你不想去做，或者是你知道它很简单，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人是有拖延症的，然后你可能在忙一些其他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你可能拖着拖着它就过去了，从今天拖到明天，从明天拖到下一天，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的时候忘记这件事情那没有办法，对吧？然后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规则是，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只要它能停下来，然后就是我如果想到有一件事情它是小的事情但是我还没有去做，然后我现在手上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我在开会那肯定停不下来，但但凡是我自己能停下来的事情，然后如果这个小事儿能在五分钟之内做完，我一定立马现在马上去做，就是我把这五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不会再拖到我下一次想起这件事情，就是我给自己定了这样自己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规则，就会很简单。比如说需要洗个衣服什么，你需要打扫一下什么，就是家里的生活的很多这样的小事情，其实是随手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拖延症的这种促使下容易去一直把它往后拖。自从我给自己建立了这个规则之后，就觉得生活井井有条了很多，就是很琐碎嘛，那你总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在什么时间去做呢？所以我现在的规则就是在我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去做，只要它是五分钟以内的我就马上去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强行的规则，就是不管我现在在做啥，我都先花这五分钟去把那个事儿给做了。所以我也不用想去说哎呀我现在在干这个事情我待会儿再做怎么样，就相当于我没有这个，我给自己设置了规则没有这个选项，那我就会很快的去把这些事情做完。但是我觉得会惊喜的发现，就是这样的小事情会对你的生活状态产生很大的帮助。哎，你会发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哎都被搞定了，就是你会有一种生活变得轻松了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养成习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自己建立一个很容易去遵守，就是规则非常明确的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比较容易去遵守。 对，其实在你说的时候我有在想，是说其实我们这一期的题目里面的习惯，其实习惯本身养成，尤其是对个人来讲，就是习惯养成本来也是符合自己一个从时间维度，或者是不好说别的啊，反正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规则，其实有一些习惯的养成它就是在某一些时间点，就有点像比如说弹琴是有肌肉记忆的，那可能就是这些习惯可能跟肌肉记忆很像，可能在大脑里面是有一个记忆区， 甚至有点像条件反射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它是在特定的时间你的身体会驱使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你的大脑就是会自然反应说这是我接下来多长时间我是要做这样的事儿。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推到别人身上，但是从我自己对于运动也好，然后对于其他的比如说 我每一天都要喝咖啡，那就是我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咖啡机打开，这个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细小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其他的呢，可能对我来讲，从习惯上来说我不太好定义，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五分钟法则什么的，这种我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是给自己设立的一个原则的，就是有一些，我们不是把事情会分为四个象限嘛，就是 重要紧急的那个， 对对，重要紧急，然后重要不紧急，但是不重要又紧急，其实不重要又紧急其实挺符合这种五分钟法则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把一些很容易就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事情，我就先把它先做完，先做完以后省得我是说后面再因为需要长时间 focus 在那个比较重要且紧急或者重要不紧急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些事情上要花的精力，我可能就会节省很多， 不需要被打断那个状态。 对， 其实这样去想的话，我觉得很多习惯都是在给自己建立一些，通过建立一些这种原则去想的。你刚刚在讲，我就想到我生活当中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我也是通过这种类似这种规则或者是原则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事情。我可以举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家里用的这个冰箱，它没有自带那个制冰机，所以我是用一个那个，你知道小时候用的那种冰格嘛，就是一个盒子，然后有很多格，你自己往里装水然后用冰的那种。然后我和男朋友平时用冰量还比较大，就是喝各种冰的饮料啊，冰的水啊，冰的咖啡啊等等之类的，就经常会用冰。所以我们就会，我们是有一个冰格用来冻冰，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大的盒子用来放那个冰。然后我就会发现经常那个冰就没有了，然后冻冰又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你如果没有存货了，你就会发现啊，那段时间就没有冰可以用。这是个特别特别小的问题，就算没有冰我们也可以继续生活，对吧？那我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什么规则来解决这个事情呢？我是因为你是要从把冰格里的冰放到那个盒子里去嘛，所以我就去要求自己，每一次我把冰格 打开的时候， 对，就是把它倒空放到盒子里的时候，我一定会在里面再装满水。就是它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去搞这些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规则，就是那个冰格不能是空的，它里面要么就是有冰，要么就是有水。那过只需要几个小时，它里面就会变成冰，就是类似这样。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家里的冰不会断，就是不会断货。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非常非常小的习惯，然后也是个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只要怎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 A 发生，我就一定会让 B 发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则，强制性的去，就相当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它也没有。不需要我去付出额外的精力去想说，哦，我还有没有冰，我要不要去怎么样弄一下呀。我觉得这种小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现在我做饭是要求自己，我一定是把所有的碗啊锅啊什么的全都收拾进了洗碗机我才会开始吃饭。做饭期间用到的所有的东西要先收拾好，然后再去吃饭，吃完了之后再把吃饭的所有的东西再收到洗碗机，这样的话就不会堆的那个，你就不会拖延这件事情，就不会堆的整个厨房哪哪都是。然后你就确立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时间点，我要先把做饭的东西收好才会开始吃饭，而吃饭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则去避免了那种你堆了很多锅碗瓢盆没有洗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可能聊来聊去听起来更多都是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我们聊到的很多也都是在生活里面能够都是一些比较琐碎或者是说一些细小的事情。我想到的，因为对我来讲家里面的这个生活情境里面对我来说能称为持续性的一些习惯的，我列举一下。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早上起来我一定会干的，首先是起床一定会喝一大杯水，我是一个必须要喝很多水的人。然后就是把咖啡机打开，我会喝一杯美式，然后再喝一杯打了奶泡的，一共我要喝两杯咖啡。然后早饭我是在家吃的，这应该也算是我唯一在家吃的顿饭，因为我不吃晚饭，所以我早饭在家吃，中午是在食堂，这就相当于已经结束了嘛，在家里面上午的部分。然后下午就是回来之后 那我一定会干的事情就是，我肯定会在电脑前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差不多到9点多10点钟我就开始锻炼了，再之后就是去洗澡，洗澡完之后这一系列，然后呢我还会时不时的喝一点酒，比如刚才， 你确定是一点吗？ 对。 这个讲的有点保守了。 哎，但是其实我没有觉得喝酒这件事情，是我敢大大方方的讲，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坏事儿。 嗯，当然。 对，或者是说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生活的一个调剂。就像有些人喜欢喝茶，有些人喜欢喝别的一样嘛，就是酒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促进我思考一些事情的一个催化剂。就是我不一定会喝多，不一定会喝晕，不一定会像应酬一样，就是跟人一起比呀，或者怎么样。对，但是就是喝酒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它在于营造我生活中的幸福感吧。还有一个比较细小的生活习惯，但我不太能称得上这个是习惯啊，就是我回家以后，尤其是在外面天黑了之后，我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本来这个屋子里面的灯是那个白色的灯，那我在天黑之后，我一定会干的一件事情。我屋里面现在是有4个黄色，就是比较偏暖色调的这种灯的，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把屋里面营造成一个昏黄的这种感觉，所 我 以 跟你一 这个 样， 应该，对对，这个应该也算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对我本身。会有一种我回到家了的这种放松感。第二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更想做一些事儿，比如说是一个是刚刚我说的喝酒啊，然后锻炼的话，在这个空间下我也可以的。然后再就是我看书，再点个香薰蜡烛什么的，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是更容易进入到那个心流的状态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睡前一定会干的，就是我会喷那个。当然，之前是你留下的，但是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This Works 那个香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我睡觉，就有点像之前大家吃的褪黑素啊，但是它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眠的东西。对，这也是我就是每天的 routine，你知道吗？就是感觉自己其实如果算起来这样也挺无聊的，但是 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 没 生 有， 活的一 对， 个。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的是一个，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者是状态下，能够形成自己很日常的这样的 routine，能让你的生活进入一个很平稳，而且日常就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有一些自己固定的，每天都要做的一些，在什么时间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容易能提升幸福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你，比如说工作状态比较规律，就是你每天都要上班下班，就是你的时间段比较固定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状态。我觉得，比如说我在上课期间，我在学期中间的时候，也是会形成一些，比如说比较固定的，每天几点钟起床，起来之后我要先这个吃吃喝喝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开始上课，就是每天的时间安排的也是比较。有规律的，我觉得在那种状态下，其实你的生产力也会变得很高，因为你会知道说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对比我现在的状态，当然我过得很爽啊，这个假期就是没给自己安排任何正经的事情，就是在休息，所以我就是想什么时候睡我就什么时候睡，就是白天我也经常在睡觉，然后想什么时候吃东西我就什么时候吃东西，所以我休息得特别好，就是对于恢复自己的状态，我就觉得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都是睡到自然醒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身体的状态特别的好，没有那种疲惫或者是觉得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状态。但是你要就说生活的规律性，或者说你想做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因为是在假期的状态当中，所以我并没有一个特别规律的每天的 routine，甚至比如说我几点吃饭都不一定，那要看我几点钟起来，所以。 这非常的小学， 对对对，我本人，所以我会觉得有短时间的这样的状态很好，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非常的恢复得很好。但是同时我会感觉就是这个生活的规律性真的差了很多，我就会觉得每天其实没干什么事情，然后时间就过去了。 因为我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我没有那些很非常 regular 的那些事情在做，或者是习惯在保持，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所以我觉得在生活状态比较规律的那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要上班下班或者上课下课，就是类似有一些固定时间段做事情的这样的状态当中，能够养成自己的一些 routine，养成一些自己的习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对于你那一天很重要的那些事情的生产力，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就是有其他的这些小的习惯在支撑着你自己的状态，然后让你自己效率变得更高。我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最近我真的啥也没干。 但我觉得啊，就即使啥也没干，其实这也是我们上一期聊的，就是， 是。 包括我们之前躺平的时候也有聊嘛。我们其实有时候是要放过自己的，不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 high speed 的状态。我们又不是机器，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刚刚讲说，这种状态偶尔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能让自己彻底的休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机会。但同时会有一个小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但是比如说我还有2周开学，那开学之后我要重新去，不能说建立吧，重新去找回我在上学期间的那些日常的习惯，比如说时间点啊、生物钟啊，我需要重新去找回来。就是也是因为相当于你这个休息的状态是打破了那些习惯，你停下来了那些你习惯的那些时间。当我恢复到上学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我需要再去把那些习惯重新建立起来，或者是至少是唤起身体对那些习惯的记忆，这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值得，我睡得非常爽。然后，但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习惯一旦被打破，那你需要重新建立，那就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过程。 就包括我前两天，我记得你在发微博，你知道吗？就是发了一个 记录了当天的行程，我就有点实名羡慕。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的生活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基本上起来至少要快到中午，然后就找点吃的，然后经常会吃完之后马上再睡。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可以随时睡觉，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身体状态的变好。比如说之前我会真的蛮容易感觉疲惫啊，感觉冷了、热了都会不舒服啊，就是类似你的这个身体的 resilience 就差一些。但是这个我放飞了自己2周之后，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是那种 好 感觉， 爽 你知道吗？ 啊！ 我觉得这也是难得的状态，对。 对，哎，我跟你说，就真的，咱俩上一期聊完，我对自己的目标就已经是"放 过自 放 己" 过 那 自 四个 己。 大字，我写在脑门上。结果我跟你说，从元旦，然后我们不是去京郊，就延庆，因为就本来我们是要去滑雪，就要 啊，你去滑 就 雪 十 了 几 是 个朋 吧？ 友，对，十几个朋友，我们打算是去崇礼的，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就是疫情嘛，出不去。崇礼是需要核酸检测的，然后我们就出去呢，我们就只好在延庆。就想说那也不能浪费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号到那儿以后，喝到了2点多，你知道吗？就大家一起聊天喝酒， 酒友们。 然后哦，可能不止4点钟我们才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8点钟爬起来说，上午去滑雪吧，然后大家就一声应和，说好，我们走，然后就滑了一整天。 你的朋友们都好拼呀、 我就说我不是在这个圈里白混的，我感觉大家都是这种。说到户外，什么说到玩，就是无论自己睡的觉都不够，然后就都会出去。 我感觉，如果你的这一群朋友如果跟我出门的话，会非常的抓狂。 哦，不的，不，是因为我们一共十几个人，一半儿去了，然后一半儿在屋里面睡觉。 在家睡是吧？ 我们很欢迎，我们很包容这种就比较能睡的朋友们的，是的。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璇，其实今天我们在讨论今天的话题的时候，小璇有说，就是拼多多最近我说算是一个热点社会话题，我说这个话题吧，可聊可不聊，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朋友们都是那种特别能玩的，即使996，看起来大家也都很开心的那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是， 物以类聚， 对，也可能就是没在真的 就像是互联网公司那么拼的部门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可能我也不会和就是每天加到一两点的那种朋友成为朋友。 我觉得我们至少是，虽然这个我们可能表现出两面啊，你是那种比较拼、很勤奋的那种状态，然后我是比较， 不，应该是比较拼（括号玩儿）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于玩儿这件事比较拼的那种状态，然后。我是那种对于玩这件事情属于一个比较懒洋洋、需要享受、需要 relax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至少我觉得我们对于玩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有追求的，就是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都是尽量的去给自己的生活找乐子，去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就不会让把自己埋在那个全部都是工作当中，或者是那些你日常需要做的那些 task 当中。我觉得这是这个，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底层的共性， 或者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玩儿是另一种滋养。就是，我们就是它可能传统意义上来讲是放松啊，但是我不知道，就对我来说，玩儿是从另一个层面建立朋友，或者是说结交朋友。然后结交朋友以后，我们可能会有能发现。会有很多思想上更深度的交流，这不是真的就是纯玩儿。 可能我是纯玩吧，就是 我想了一下，在你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是什么状态？我好像就是纯玩，但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状态，就是你只要能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下，能够让自己就是过一段很愉快、很开心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么想的话，其实玩也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对不对？就是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就像我今年我都没怎么出门，没怎么出去 嘿 旅行，或者是，哎，行了，我看到你的朋友圈了，我简直是，哎，你笑得好开心， 我开心了一整天了，我跟你说。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随心飞太爽了。 对对对，可能跟喝酒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刚刚那个笑真的是发自肺腑。 对，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有这个随心飞的这样的机会，我肯定也是会特别爽。但是，就比如说我这一年，我觉得我过得最艰难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我这个出去玩这个习惯被硬生生的打破了，我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像以前，你像我俩，咱们俩都是那种有假就想出去旅行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习惯，就是我们愿意把时间、把假期花在旅行这件事情上。可能其他人有别的习惯，就比如说，放了假可能跟家人待在一起啊，或者是就是休息一下。我现在其实强行就是把我放假出去玩变成了我放假在家休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也就是想说，其实玩儿这件事儿，或者是说旅游，其实对于咱俩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它可以称为是一个习惯，或者称为无论是说是爱好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形容词。但我觉得旅游这件事情，就还是像刚刚我说的，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它的滋养来源于。我不知道，可能对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做用户研究的人，或者是说我是研究很多行业里面的一些趋势的人，那我就是需要去看不一样的世界，那我就是需要去看不同的人，需要去洞察的。我是需要去看他们每一个人怎么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或者是说他们是怎么。跟这个世界和或者是他身边的这个环境互动的，然后因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其实没有完全区分开，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算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吧，就是旅游这件事儿已经超越了玩儿本身。 哎，你在旅行当中有什么习惯吗？在旅行这件事情当中，就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些你肯定会做的事情吗？ 我肯定会做的呀，一定会做的就是带回来两样东西，一个是我每去一个地方一定会带一张明信片回来，带一张明信片包括了两个，一个是说我给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写明信片，然后再一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人包括我自己， 这是明信片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在当地买那个冰箱贴。从怎么说呢，就是从物品本身，它可能从淘宝上也能买得到什么的，就是可能它 maybe 就 made in China 然后运过去的什么的，但是 所有的东西，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旅游纪念品都能在义乌找到， 是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它是一个缩影，就是它是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我看过的这些人，看过的这些事儿的一个缩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贴在我的冰箱上的。我在回到家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想我那个时间的一些经历也好，也是说去过这些地方，当时我做的一些事儿，或者是说甚至可能更广泛一点，就是说在那一年，就是在我出去玩儿，出去去这个地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这一年有什么重大的事件，这个涟漪就会越来越大。不知道跟我的星座有关系吗？我是一个双鱼，特别擅长回忆。对 对，我觉得是你很重要的记忆点吧。就像其实我是比较懒得写明信片啊，完全是因为懒，然后但是冰箱贴我是一定会买的。我觉得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像现在我出国过来的时候，当时走得很匆忙，基本上没有带什么，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把有一些冰箱贴留在了家里的冰箱上，但反正我来的时候没有顾得上收拾那个东西，但是现在我的冰箱上又贴了很多冰箱贴，就虽然我没有去很多地方，但还是找各种机会去收藏这些东西吧。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好的记忆点，就是你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它又很好带，但是你一下就能想到说我去了什么地方，然后可能发生过了什么事情，就有点像一个信物一样，就是你看到它就想起了一段时光。嗯，哎，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吧。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2020年我们所有人都养成了新的习惯，就是戴口罩勤洗手。我现在就是进门第一件事情 先洗手， 就是对任何情况下，哪怕我只是去，我住三楼嘛，然后我去二楼洗了一个衣服，我们是用洗衣房洗衣服的，我就哪怕是这样的一个出门，我就是回家现在已经有点像这个印在脑子里的这种习惯，就是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先洗手，洗完手再做别的事情，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自己没有反应就先去洗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习惯就没有任何值得开心的地方，这是完全被迫养成的一个习惯。 其实从怎么说呢，就是你说这个习惯啊，我刚刚没有说到勤洗手这个事儿，应该不是从疫情开始的，但是我确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好定义自己这个算不算 a little bit 算洁癖，但是应该就是从我自己住，就是一个人住开始，我就真的是进家第一件事情洗手，第二件事情是拿酒精擦手机，这是在疫情以前我自己就坚持的一个习惯。我是进家就要脱所有的外衣的，就是我一定要全部换成睡衣，我才可以在家里面活动。然后如果谁到我家来，要求一样，这个也算是我很细小的习惯吧，但是不好说它带来了什么很巨大的影响。 哎，那你岂不是进入疫情对你的这个 没任何变化呀， 生活状态没有太大的改变是吧？因为我对于洗手什么这些事情完全没有问题啊。我很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就是出门进门必须要换衣服这件事情，就是包括你里面的衣服，就不只是外套啊，就是外衣是肯定的。我现在是就是我相当于是出门的衣服和在家里的衣服完全 totally 是两个系统，然后也放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专门有一个出门的衣帽间，其他所有的衣服都在里面，我就相当于隔绝所有出过门的东西和一直在家里的东西。但是我就对于我哪怕丢个垃圾，哪怕什么，就不管干个什么小的事情，我只要出门一趟就是要换衣服，出门回来然后再换衣服，我就对这件事情就没办法，必须要做，但是就比较抓狂，然后我就觉得好麻烦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减少小范围出门的次数，但是听上去好像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是啊，对，就即使我下楼扔个垃圾，我都是会全部换衣服的。 哎，那你还是蛮适应这个新的生活习惯的，我觉得，新的生活状态。 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真的 totally 不是这样一个人，然后 就是完完全全不是，我感觉也就 那 是 你是 真 怎 的， 么建立起来这样的习惯呢？ 我没有意识，其实就真的没有意识，然后我可能就真的就是，应该就是从上研究生开始吧，就是从去美国洗手什么的倒不是，因为之前在美国倒没有，就是没有这种非常下意识的就进家第一件事儿先洗手，但我觉得可能就真的就是从北京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你，比如说在外面，我意识到了，应该是从北京开始盛行共享单车，或 哦， 者是说共享 blah blah blah anything 什么那些东西，因为我很介意是说这种共享的东西就太多人碰过，找到了这个源 原 头。 因。 我还想补充的一个是，我原来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喷香水的人，应该是从这两年开始吧。我开始去买那种比较小份的，就是或者是说30毫升的那种，因为再大我根本用不完，就是我可能用一辈子都喷不完，所以我买了很多这种比较小的，因为瓶数比较多，我就会想要尝试，就是每一天用不同的味道，然后要么就是跟我穿衣服风格相匹配嘛，就变成是说，其实我现在很多一段时间我是带着香味儿就是上班的。我不知道别人，可能对我来说，因为它可能香味儿对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影响还比较大的，我觉得是，就是会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你讲到这个啊，我就突然想到说，关于习惯的改变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从香水这个例子讲，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常常是喷香水上班的。其实只是一个，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像出门之前的仪式感，就是我出门最后一件事情会给自己喷一点香水，然后就出门了。我觉得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我发现我到了美国这边，完全这个习惯消失了。我也带了香水的，其实就是我带了我很喜欢的两瓶香水，但是几乎来了之后就没动过。我觉得是我突然生活环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然后就有很多习惯，你感觉你的生活还是在按那个 routine 前进，但实际上你已经不知不觉的被打破了。 环境变了。 对，因为那个整个环境变了，然后。包括一些，你像这边的有一些生活习惯也不是很一样，包括出门的那种，比如说交通方式啊，比如说各种吧，可能都会有一点不一样，这就慢慢打破，以及身边的人其实也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就会打破一些习惯。你知道我现在甚至，这也可能是我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就是我现在也可能是因为疫情吧，就是因为一直在家待着。以前你知道，女生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晚上睡前，就是你的整个什么洗漱、护肤都有一整套完整的流程，对吧？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我现在已经到了极简的程度，我们不讲清洁这部分，清洁的部分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你还是要把自己搞干净，对吧？但是到了那个护肤保养的那个阶段，我现在真的，我觉得那些很必须的，就比如说以前我睡觉之前，如果脸上不用精华，就会觉得干，就会觉得不舒服，我现在觉得很好，我现在就没有，就我有的时候就是只涂一个那个水儿，然后我就睡了。我就好像养成了这个新的习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逐渐的我就感觉我的这个护肤的流程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然后偶尔觉得，比如说有天有点干，我可能最多再涂一点乳液，然后就结束了。我就觉得在放在2年之前的我是无法想象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流程和状态的。但是现在我好像就又习惯了这种新的状态，然后我也没有感觉到说啊，我的皮肤或者是我的状态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或者怎么样，我就好像觉得，哎，这样其实也可以。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没有去想到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变化？但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哎，其实我的生活环境变了之后，我有一些类似这方面的生活习惯，其实改变了很多很多。 对，无论是说从我这边是从没有到有，就是喷香水这个事情啊，那从你就是从喷到不喷，其实都是因为无论是心态的变化还是环境的变化，就都会影响你做这样的改变嘛。我也在想啊，就是我之前不太是一个，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身边的环境不是一个全都是那种精致小姐姐的。就是这种环境，因为我是理工科，然后理工科旁边基本都是 技术宅男或者是说那个直男们，我们相处起来就非常的理性，或者是说就没有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如果假设说我是在一个其他行业，或者是说我是在一个企业里面，是比如说真的做运营或做 PR，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幅光景。对，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哎，就是我在想我之前在国内的工作，就是要么就是比如说我做记者需要去收拾一下你才能去采访别人，对吗？要么我就是在做市场等等之类，就是经常需要去见人， 对吧？ 经常去，对，就是需要你需要有一个形象在那里。包括我最后一份工作，经常需要见客户啊什么之类的，我怎么着都是会这个收拾一下，化个妆啊等等。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完全没这个需求，就是一年365天素面朝天，就感觉，所以可能这也是简化的一个原因。我是突然觉得，就是其实习惯，我们常常在讲。坚持习惯这件事情怎么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但其实同时习惯也是非常动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随着你需求的改变，随着你生活状态的改变，它是有很多变化的。就我有的时候在想，就是你坚持一个生活习惯是为了什么，它需不需要被坚持，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你去想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习惯的改变是我们无意识的，我们在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因为这个我改变了我的习惯，就是并不是自己主动去做的。然后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强啊，就是去思考说我每天坚持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做，然后我有比如说它需不需要得到调整，或者是我需不需要去改变它。我觉得可能时常进行一下这样的思考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刚刚才想到了我们为什么改变有一些习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我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我还想说一个习惯，就是虽然我们在提到那个Kindle 就觉得它是泡面神器，其实也是这两年形成的，也有这两年有时候就出差什么的嘛，或者坐飞机的次数会比较多，坐火车的话我会没有那么会拿出书来，因为火车确实很吵，就是你没办法安稳的坐在一个地方。现在但凡坐飞机，或者其实平时我就会带一本书，主要是坐飞机的时候那个时间会比较固定，就是我会坐在那儿，我因为我哪儿去不了嘛。这个细小的习惯对我来说影响也挺大的，就是我是基本上我单程是能看完一本书的，如果说我那一趟没有特别合适的书拿，我就会拿一个 Kindle。 哎，你说的看书这件事情，其实看书也是很多人有的习惯，或者是很多人试图养成的习惯，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就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下比较容易建立起来这样的习惯。像你刚刚讲的在飞机上看书，这是一个可能很多人都这样做。然后我也尝试过，不是特别适合我，因为我一上飞机就很快就睡着。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状态不是很适合我。 我跟你也一样也不一样，就是我上飞机很容易睡着的一个时间段啊，就是它刚刚开始要动，然后以及上去之后，就是起飞之后平稳进入平流层之前，就这段时间是我特别特别容易睡着觉的。 起飞阶段是吧？ 对对对。然后它起飞之后，我就立马醒了，我就可以开始看书了。 我常常就是从头睡到尾的那种状态，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带书了，就是就不努力了，就我就发现这种方法不适合我。 不，这确实很小玄。 对对，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些固定看书的时间，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这可能不适用于很多人，但是我 somehow 觉得它适合我，就是我现在看书的时间，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我现在基本不太看实体书，因为中文的书我都拿不到，然后我都是在电子设备上看嘛，就不是手机就是 iPad， 然后所以我现在有两个相对比较固定的比较适合我的看书的时间，一个是在吃饭的时候，就像很多人不建议这样做对吧，但是我发现它适合我，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是一定要干点啥的，就是我没办法光吃饭你知道吧。我必须得同时干点啥，要么你就 比如说看剧看什么看视频等等下饭对吧，但是我有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看书，我会发现反正我就是机械的吃东西嘛，然后同时我的注意力就在这个书上，我就比如说经常是拿着手机在看。还有一个时间是哎，我觉得这也是我给我自己建立的一个规则，就是我晚上躺在床上，如果我没有觉得当时我就能睡着， 你就开始看书是吗？ 对，我只要我觉得啊、哦、我该睡了，但是我当时还没有在那个要入睡的状态，我就马上开始看书。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比如说我看一会儿可能就有一点困意然后就开始睡，当然有的时候也适得其反，就是你看到一本很好的书我有时候就看到很晚把它就看完了。但是我觉得这是给我给自己建立的一个规则，就是我躺在那儿还没有入睡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书，那个时间是对我来说我发现很适合我自己，要么它就培养了困意，要么它就促进我看完了一本书。我觉得不管是就是哪一个方向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我也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觉得什么早上看书，或者是比如说至少吃饭的时候不看书，或者是睡前不看书让自己不要兴奋啊等等之类的。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可以找到自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这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包括以前就是不是流行那种碎片时间看书嘛，就是什么在地铁上你就看一会儿书等等之类的。 我特别不行。 对，我也不行。对，我就觉得我可能看一些非常浅度的那种，你知道就是情节类的那种小说可能还行， 公众号吧， 对，就是或者是短一点的，就是稍微深度一点的书我就完全不行，就是你没有办法 focus 在那个书的那个状态里面，对对对对对，就太容易被打扰了，我觉得不行，我就只能刷刷手机，刷就没办法专注的读书，所以确实还是就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对，2020年我本身在书单的这个输出上。我也强迫自己做了几次，然后一方面也是督促自己想要读更多的书，或者是说我觉得读本身是一方面，再就是读完之后我的输出是另一方面，就是我读完之后的观后感或者读后感也是我想在读书这个习惯之外给自己形成的一个深层的习惯吧。 哎，这样读书你会有压力吗？ 不会。为啥呀？就好比是说像之前我们摘抄一样嘛。对，然后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啊，就是特别牛，一个周天还是怎么的，他能一天读三本，我就觉得他怎么做到，他是一目十行吗？ 读不同的书状态也不一样嘛，读小说就会很快啊，对吧？ 啊，这倒是。 所以我刚刚问那个问题其实是在想啊，就是像我读书我经常是或者说我希望自己不抱有任何目的性的去读书，就是比如说我读书我一定得写一个什么读后感，或者是我需要多长时间读完一本书等等，或者是我一年要读多少本书等等，我就会觉得一旦给读书这件事情加了一些目标我就会觉得有压力，这可能是我个人啊，所以我会尽量的去就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去读书，看到一本书想读我就去读，我不去想说读完之后我一定得比如说输出什么或者甚至一定得得到什么都不一定。然后我也不会去想让自己说哦，我开始读一本书我就得把这本书读完等等之类的。 哦，我从来没有。 对。 我的书经常看的半边不拉快的。 对对对。 大家是不是听不懂这个词？ 是有一点方言，但是我听得懂。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会希望，我觉得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吧，我可能就不想给它加一些目的在上面，所以我刚刚才会问那种问题。 其实也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微博，然后这个微博讲的大概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是怎么关注到罗翔呢？是因为一方面是他在 B 站上真的很火，然后二一个是我男朋友之前是就是2020年他考了法考嘛，就一直在给我念叨罗翔老师讲刑法什么的，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13.1许知远采访了罗翔， 是， 然后他那期我还是觉得他说的很多话都很值得思考的。他在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这方面吧，就是他就说记住读书不是为了炫耀，然后有哪个同学记得你昨天吃了什么，记得3天前你的菜单是什么，你记不住了，但是这些东西都成为了你的养分。我们很多时候读书并不是需要记住里面有哪些非常明确或者精彩的一些段落，而是就是去读，让它慢慢成为我们自己的养分。就说我们是因为无知而去阅读，而我们越是去阅读，是越能知道自己是无知的，然后就会变得很谦卑。他说的这一点我还是很认同的。 我超级超级认同，这完全就是我读书的一个状态。 是的，我忘了我那天是我哪个朋友告诉我的吗？我想不起来，但是我想输出一下这个观点，就是有的人是通过读书或者是看文字，就是这样的客观，这样也算偏客观吧，因为这算是别人输出的东西，然后这样来了解世界。另外一部分人是通过体验，通过总结，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观察到的来了解世界。他那天应该大概就是说了这个观点，也没有评判说客观和这个主观的，就是这种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弊，或者是说有哪些是好还是不好什么的，他没有说。但是我想到了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可能就从他这个方向我们来想，就还是说读书是能帮助我们更客观的从一个历史的长度上，或者是更宽广的一个维度上， 别人的视角， 对对对对，更宽广的一个维度上去了解这个世界吧。然后如果是靠你自己的认知，靠自己的经验的话，就是还是有点 局限， 不好说。对对对对对，只能说局限。另外的角度是说，如果你自己观察这个世界，如果你走得更远，走得够远，如果你朋友够多，就是如果你走得够远，你朋友够多的话，我们也不排除吧，就是确实也能汲取到很多养分。 我觉得这两者是总是互补的吧，以及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时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感受世界的。我不知道啊，应该很少有完全不读书的人的，我不知道，这是完全是我的猜想。我觉得应该很少有完全不读书的人，也很少有只读书的人，就是这两类应该都是极少数的人，大部分都是我同时从书中获取信息，获取知识，获取他人的视角，然后同时自己也去体验。我觉得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比较和不同，就是你在书中获得的一些，就是从别人去看的一些事情和你自己经历的一些类似的事情，你会发现可能体验或者感受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我常常读书感觉到一些很新奇的地方，就说哦，原来这种事情还可以这样去理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能看到这个不同人的视角会很不一样。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更广泛的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只是你自己是怎么体验世界的，包括别人是怎么体验世界的，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内容。 是的，我刚刚就是突然有点跑神，然后刷了一下手机，我看到了 Angelababy 和那个汪小明的瓜。 我刚刚好像也飘了一眼，但我还没有看具体是啥瓜。 我也没有仔细看，但是我就往下翻了翻。 对对对， 让我们去看瓜吧，我们结束这期节目吧。 可以可以。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说对自己有特别大影响的一些小习惯什么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留言区互动起来， 对， 评论区互动起来， 听友群互动起来。 好，我们这期先这样了，大家拜拜， 拜拜。 Black sheep will rise up just before the dawn. You're the only one.You can break them down. You're